圣诞节一个属于团聚的节日，不要忘记和你的家人一起分享。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我是杰斯。 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Hello， 大家好啊！咁嚟到我哋呢个人物专访嘅最后一辑啦。咁今集仍然有阿仙道斌喺度咧，就坐喺度同大家咧就倾偈嘅。嗱、上两集咧就讲咗好多 NBA 啊，同埋佢自己工作嘅嘢啊。咁啊，今集我哋试下咧就应该蓝天雪地都可能未讲过呢啲题目啊。是讲即系 NBA 以外嘅篮球，咁我希望咧就系讲多啲本地嘅篮球嘅。咁啊，阿夏萨特本身我哋即系其实一路都好想讲多啲有关本地篮球嘅嘢。 之前都有有叫过啲打粤组嘅球员上嚟嘅，上嚟讲过下啦咁样。咁、就有好多即系听众啦反映翻嚟咧，就话希望就讲多啲咁样。所以咧就。今集咪又講翻下， 因為本節目嘅宗旨就係推動籃球啊嘛， 啊 咁所以 係 應該 成去推動籃球， 應該就淨係集中喺 NBA 嘅。所以咧，我哋譬如話想請啲主持上嚟啊，或者嘉賓上嚟咧，都係不同年齡層同埋不同性別嘅，即係譬如話有阿 Kit 啊、女性啊咁樣。咁你諗下啦，籃球唔係淨係男人嘅嘢噶嘛，女人都可以打籃球啊嘛，女仔都可以打籃球啊嘛，所以咧，阿 Kit 其實係一個代表性嘅人物嚟 嘅。嗯 ，OK， 咁好啊，阿斌，咁你覺得即係你對呢個本地籃球啊 ？OK， 你而家其實工作上面咧，有冇做一啲可能係有關本地籃球嘅報導啊？係或者即係咁上下工作嘅嘢咧？ 我自己就即係其實入行初年就會即係跑下本地籃球，咁亦都學界啊嗰啲全部都有做，即係大專啊、中學啊嗰啲。近年咧就真係少出去採訪，咁啊有其他同事去幫手做。我自己反為就即係每年即係所謂紅黃大戰啦、啊，南亞對永倫臨尾嗰幾場啊，每年即係超級工商杯啊呢啲咁嘅比賽，就可能即係自己放假啦，咁啊自己出去睇波咁樣，咁啊希望即係。唔好甩必啦，即係自己繼續睇波咁樣。 我同你都係差唔多，即係又係去到即係去到決賽啦嚇，佢兩隊或者四強嘅時候咧，咁我都會去睇波嘅。但係其實你覺得本地籃球吸唔吸引咧？ 假如經歷過即係好似 Michael Jordan 年代咁樣講，即係我哋細個睇波，即係仲係九姨，仲係。完整一個籃球場唔係而家變咗豪宅啦唔知賣幾錢嗰啲咁嘅年代啦，即係喺嗰個年代，即係睇過威納啊，即係我啊冇睇過思源嗰啲啦，即係喺威納嗰個年代睇到阿歪文啊， 我都記得 係 啊， 即 係 佢哋呢啲咁嘅外援，即係嗰陣時我亦都好錯，我打嗰個籃球場就係阿張國良啊，即係佢哋打一齊打，咁有時成日睇佢哋打波，你會覺得嗰陣時個水平係高好多，因為始終你有外援有競爭咧，即係亦都即係嗰陣時歐生歐啟剛佢搞威立，即係會抌好多資源出嚟咧，佢有外援自然個水平高咗。而家咧變咗就純粹係南亞同永倫兩隊波係兩個大。咁但係後面呢一來又冇人追到佢啦，二來冇咗外援呢始終你感覺上爭啲。譬如你有睇超級工商杯，你睇到佢執返啲鬼返嚟呢，大家睇得興奮好多。 爭好遠。好，但係嗰啲波就慘啦。其實即係我如果你枕住淨係得工商杯有呢，你想你即係老細又好球迷又好，你動兩個譬如哇七隻黑鬼咁，或者啲又請嗰啲歐洲射手過嚟，咁你啲波就實掉曬俾佢哋嘅。咁本地球員咧，其實佢嗰啲比賽咧發揮就自然會少啲。咁頭先你講到咧，譬如阿威納嗰啲年代啦嚇我記得嗰陣時咧，威納隊波咧喺即幫香港嘅籃球壇咧。都贏過一個好重要嘅獎項嘅， 亞洲冠軍球會杯啦。 係亞洲冠軍球會杯，你頭先聽過，如果足球嚟講咁，哇！如果你話我哋有隊波贏咗呢個杯咧，我諗唔知道香港點慶祝啊！但係嗰陣時籃球咧，我想贏咗，即係我又覺得，咦？即係好似冇乜嘢咁喎。即係香港個反應我相對地啦，我覺得係比較平和嘅。但係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籃球迷啊，雖則我嗰陣時都冇點掂本地波。但我聽到竟然有件咁嘅事，因為嗰陣時我記得係打贏菲律賓攞冠軍嘅，我話哇 其實菲律賓嗰陣時當然個水準冇而家咁高，但係絕對喺亞洲咧，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同呢啲菲律賓嘅打過波啊？老實講，佢哋就算走過嚟打工嗰啲打波咧，都好犀利噶。你想同佢跑，哇！佢跑上跑落，佢哋好激動噶。咁我嗰陣時打完菲律賓真係好犀利。咁當然啦，係靠頭先你講嗰兩個外援啊，史賓沙同埋阿威文，佢兩個真係我諗個水準咧就唔好。我諗喺亞洲嚟講啦，都已經係好高噶啦嘛。 其實就威文咧就一路都講佢係 NBA 咁嘅級數，即係細個聽就係咁啦。不過只不過佢好獨食，咁啊，所以未必。即係喺 NBA 打到，咁史賓沙其實就我印象好模糊啊，即係記得佢個樣，記得佢嗰個力量啊，好大隻，但係你話實際打法都唔係記得好清楚。但我諗最主要唔係話佢本身外援犀利，而係佢嗰陣時所有最好嘅環球員差唔多喺曬嗰度，即係盡收天下兵器咁樣。柱仔啦，即係阿柱哥啦， 係啊係啊， 跟住阿蔡方宇啊，好多啊，李偉倫啊，跟住全部都喺曬入邊。 咁變咗嗰陣時佢哋就啱啱出道啦，係啊，即係本黨譬如話阿蔡 Sir 嗰啲咧，就真係啱啱出道冇耐啦。 即係你睇到，即係睇翻嗰陣時嗰個年代，就係話，假如係有啲咁嘅競爭，佢哋練波，甚至有時候我聽翻佢哋而家有打過嗰陣時嗰個年代嗰啲人講練波，嗰、那個競爭水平咁高，即係有時球員咧，每個聯賽都會有呢個問題㗎啦。太多外援，本地嗰啲球員就好難生存；完全冇外援咧，本地嘅水平又即係停滯不前，咁點樣去取捨咧？就可能即係譬如話保護，就係譬如最多可能注三出二啊，或者限制中間佢點樣可以有啲比賽可以淨係本土參加啊。咁中間就要交俾藍總去諗。但我諗藍總喺呢幾年之後，我自己去睇咧，就係話喺改善嘅空間好大嘅。即、就、係、是、我都唔希望就係話，假如每次對波咧都要去到即係南華對永倫咁樣咯。反而即係近幾年，假如大家有睇多啲本地波，見到飛鷹即係成班兄弟波，即係打一啲温靚根嘅打法可以打得咁好啦，咁或者即係福建一支傳統強隊呢幾年弱咗啲，但係佢哋慢慢執翻起啊，即係起碼大家有啲競爭，唔好每次決賽你都係一定知道係嗰隊對呢隊嘅，咁就唔好睇啦。 有，我記得上屆係咪上屆？即係唔覺意就唔係咯， 係啦， 啊，即係 好難得啦， 好難得啦， 結果一陣就輸咗， 即係又係冇得打嘅嗰啲。即係我自己對本地籃球其實一我其實就真係覺得唔應該完全就冇外援嚇，因為你有外援即係點講咧？你頭先講啱啱有外援扼殺咗本地籃球員嘅即係發揮，但老實講，你又唔係去即係我哋本地嘅籃球員唔係個個即係有嗰、那個水準啊！老實講同呢、這個嗰足球咧，我覺得有啲相似。我其實成日有個問題就係點解香港嘅足球我都有同我朋友喺足總嗰啲傾過，點解唔可以搞一隊波去打，譬如中超咁樣，你集中香港最好嘅球員去。如果你話即係好似我成日都有個咁嘅即係想法、就是，就係哇，譬如香港好似係一個城市，同其他變咗好似英超咁，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隊波咧。咁香港個球壇本地嗰個球壇咧，我覺得係會勁好多，蓬勃好多嘅。咁籃球啦，咁當然未必我就諗啊，係咪應該都有一隊去？因為嗰陣時都有講過話，喂，係咪會有一隊波，定係去組隊波去打譬如 CBA？ 當然你未必打 CBA， 可能打低一級先，再升上去。但係即係呢啲就從來都係得個聽字啦。咁同埋你唔俾外援投即係你唔俾即係外援球員引入嚟咧，對於其他嘅本地球員嘅水準，你都拉唔高啊！咁我覺得呢樣嘢，我覺得係比較失色啲咯。 其實我諗呢個牽涉即係咧係好長遠嘅一個計劃先可以安排到，即係譬如你睇大陸，因為本身佢資源好豐厚，咁佢可能即係佢嗰啲苗子，即係十歲八歲開始，即係甚至係幾歲開始執起。譬如即係上集講過話去東莞籃球學校，我睇佢哋一堆十四至十六歲訓練嗰啲咧，最高嗰個都去到我諗應該係六尺十度。咁keyboard 嗰啲普遍都六尺三四，即係佢好大堆人俾佢咁樣揀。咁但係香港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你確保到咧，籃球員假如有兩餐温飽，佢可以做到六十歲退休咧，咁就自然大班人打籃球。但係喺香港呢樣嘢係冇可能發生嘅，咁自然佢哋就會好多諗法啦。咁亦都籃總，我覺得譬如中間開拓多啲資源，譬如假如大家有去過新嗰個麥花臣場館，你睇到就係、是、個場館其實即係得啖笑， 唉， 座位唔得。 燈光唔得，更衣室 更衣室唔得。 咁出到嚟，即係你睇到就係話，明明一件咁難得可以翻身咗個球場，點解唔開拓多啲座位？每年一定爆嘅一個比賽，假如 book 新醫館又話要早幾個月 book 又唔得，跟住你擺翻喺修頓或者擺即係九醫咁樣，又得個千零二千個座位，又一定爆又排到死，點解唔可以喺門票上面諗多啲賺多啲錢，然後撥翻俾球隊咧？主要球隊係冇收益嘅喎，喺門票上面。 即係我諗唔知啊，即係聽呢個節目嘅人有幾多？是对本地篮球，即我自己本身认识都不深的，但有去看的时候，你知道每逢即譬如银牌啊、联赛啊那些决赛呢，是爆到呢你想找张飞呢，他譬如五点买啊，沉沉声一个钟头乜飞都没晒的了，老实说你就算你认识人啊，你想搬到两张飞都没的。其实是即个情况是可以去到这样。我又奇怪，點解喂？點解譬如now 嗰啲咧？喂，你播本地波又有，播本地tennis 嘅比賽都有，點解唔播下本地籃球比賽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有得搞嘅。而同埋我覺得香港就我見到有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其實香港嘅籃球其實係可以搞得更加好啊！入譬如唔好話即係收入啊，即係起碼你多啲人留意嗰件事，自然個發展啊路向都會多好多嘅。咁我覺得見到呢樣嘢，頭先你講咪花神球場，即係我未親身去睇過，但我知即係我識朋友啦，我知道啦，佢講翻俾我聽。我唔好話咪花神球場，就算咧係香港一啲即係嗰啲體育館啊，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佢哋唔係揾翻啲專業設計體育館嘅人去設計嘅啊？會燈光啦、你打波你試下摸嗰個頭。唔好話佢裡面裝嘅燈，佢係裝窗嘅，唔知點解外面嘅光係會射入嚟，即係會影響你打波嘅。譬如就算係空氣調節啦，即係唔好講地啦，你睇下塊地九十幾條線嘅，我唔知點打波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牽涉到成個香港嘅體壇嗰個發展。咁又係講講下，其實唔係講體壇發展啦，咩都錯曬嘅其實。但係我唔好喺度爆呢啲問題住，但我純粹針對。體育 OK， 體育真係需要更好嘅發展。香港咧，我覺得我唔知道你哋點睇咧，就係我覺得喺每個方面都係嘅。就算喺體育，而家我哋都喺咁少資源，我覺得籃球咧，因為唔係屬於香港主力發展嘅其中一項運動啦，就變咗係好少嘅投放落去嘅。咁呢、這個亦都係我覺得係一件錯嘅事，因為佢哋打數，你有成績，你譬如奧運啊、亞運啊，攞到啲牌啊，或者點樣，哦，政府咪俾多啲錢你咯。但係調翻轉頭，其實你唔俾多啲錢落去，嗰、那個運動永遠都唔會發展得好啫。 其實我諗最基本即係譬如頭先講籃總啦，即係其實我哋自己做體育咧，每年會見到其實香港籃球隊好多海外嘅比賽。有時候我哋咧自己知道嗰個比賽出咗去，譬如佢有啲三人籃球賽、世界賽啊，有啲五人即係後生啲嗰啲小朋友出去打咧，籃總嘅網頁自己唔好話 live fit。即係純粹係想睇個 result 都係冇，即係有時就係話，當你自己去處理呢樣嘢，嗰人都冇鼓勵咧，你點要求啲球迷可以 follow 到，即係有啲熱情去支持？ 即 係 自己本身都唔去主力去推動嗰樣嘢嘅時候，你叫其他人去幫手去推動嘅時候，咪變咗冇一個號召力咯。 你更加講，即係譬如好似大球場咁樣，康文署出嚟去反映，即係其實你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場地或者運動或者活動去。主力嗰啲咧都可能唔係一啲專家，咁變咗佢出到嚟會有好多嘅問題，即係籃球場麥花臣係一個問題啦，足球大球場亦都係一個問題啦，甚至有好多訓練入面嗰啲基地，即係佢唔會好似外國咁樣，佢會有個主要嘅場地俾一啲精英運動員，咁佢可能訓練嗰時佢都會游水，譬如喺個泳池，佢都可能隔離線道要租俾啲公眾使用，練跑嗰時可能某兩條拎都要有啲人喺度界跑步，咁你點要求一啲精英運動員去做到嗰個水平？ 即係之前咪因為亞運啦，我哋嗰個體育學院就刪咗噶嘛，其實我之後冇 follow up 啊，其實而家有開翻嘅嘛。咁但係我唔知啊，即係其實香港嘅運動員其實由開始譬如呢、這個李麗珊贏奧運金牌開始，其實已經係證明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好奇怪呢、這個地方其實從來冇人，我相信政府係投放好少資源嘅，但係你竟然咧係可以喺世界舞台上面咧係即係有機會去走到頂峰，好似而家譬如呢、這個。 單車、 啊、單車係啦，啊， 黃金寶啊， 唔係洪金寶好耐啦，洪金寶 李慧詩啦， 李慧詩，洪金寶即當然我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最佩服嘅本地運動員。 即係其實香港嘅運動員唔係立鴨咯，即係一句講曬， 絕對唔 係 立鴨啦。 所以咧有陣時候都見到，譬如話都好心噏嘅，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啦，譬如話游水隔離條線就租俾其他泳客遊，跟住咧跑步嗰陣時候咧個球場咧隔離嗰兩條線咧又有第一啲神運客喺度行緊，啊即係踱緊步咁樣。其實佢哋即係有，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不即係會想像一下，其實係用從商業角度嚟到出發咯。我點解要鋪咁辣咁靚個草皮喺大球場啫？踢幾場波啫嘛，啱啱先？你哋咪又係開下 show 啊，跟住咪散 band 咁樣咪算咯。點知真係有啲世界級嘅球隊落嚟嘅時候，咪變咗係呢個泥漿摔角咯。即係一落雨嚇、啊，原來咁差㗎，跟住咪俾人哋廢到出彩啦。原來仲要嘥咁大筆錢去做呢啲咁昂居嘅嘢，咁咪出曬事咯。 其實呢嘢冇改善㗎。譬如啱啱新開喺將軍澳嗰個單車場館咧，佢嗰個單車跑道中間咧都有啲球場喺度。咁跟住佢就即係嗰個主辦單位咁樣就話假如你真係有人練車嗰陣時候，我哋會落啲網隔住咗。但係你諗下，即係話。即係唔 make sense 咯，即 係 譬如我一個 NBA 運動員喺度練波，會唔會隔離有人喺度跑步啊？或者你 打乒乓波啊？ 日本 J League 嗰啲佢啲球場好多出面有跑道，佢練緊波嗰時候會唔會有人喺出面跑步？即係呢兩樣嘢根本係即係矛盾嘅。但係佢哋就可能會諗就係話啊，我又要顧住與民同樂，嗰、那個場館又唔可以淨係俾你用。但其實一班精英運動員係咪應該有好啲嘅對待呢？咁香港我諗就諗得唔夠多咯。 嗯，因為我覺得。真係老實講，唔 detail 講啊，因為又係呢啲一嚟一撻住個火咧，就鬧 講兩個鐘頭， 講個兩個鐘頭都未講完， 其實已經火火地 係啦。battle 翻籃球啊，其實咧就我唔知道我對籃總啦，即係死喺呢度講啊，我印象真係麻麻地嘅咋，老實講因為我覺得佢唔夠力推動，好似學你話齋，出去比賽連結果都唔擺上嚟，都唔俾大家知道，要我哋自己去抄嘅。老實講即係。喺個籃壇裏面咧，真係全靠係班球員，即係藤本瓜關藤或者佢哋好多係做教練，咁啊再將嗰個叫做即係種子去散播出去啫。如果純粹靠或者即係本地嘅啲個政府去搞，又或者唔係有咁多牌子嘅推動咧，因為揾到錢咧，我相信香港嘅即係體壇或者籃壇咧就更加會失色嘅。 即係有時商業即係在商言商，可能有贊助商，佢哋唔多唔少都係商業因素，但係即係譬如你睇到足球咁樣，佢近年即係一剔贊助咗之後咧，佢搞好多即係活動，譬如話我哋去作為傳媒睇，譬如佢揾啲球員喺維港度影張相。或者你落旺角場睇到佢黏咗啲海報喺度，即係起碼啲人會覺得哇，原來金漢坤咧咁型嘅，或者邊個球員咁型，即係起碼你有啲正面嘅形象可以睇到啦。咁你講即係籃球，我就真係諗唔到，就算嗰個場有 sponsor 或者點樣，佢都始終包裝唔到嗰樣嘢，因為佢哋入面太多限制。我諗 我自己感覺係籃總佢裏面真係冇，因為而家其實個體育個 industry 啦叫做。是好唔同嘅，唔同你仲用翻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嗰個手法，就係、是、哦，我搞比賽，有人玩，我俾到呢度有個聯賽搞到就算啦。而家成個即係體育嘅 industry 就唔係，即係你要推動佢，絕對唔可以用翻啲咁舊嘅模式咯。咁啊，我只係希望其實真係佢哋可以我譬如先講過啦，你見到呢幾年其實佢都改咗好多。 其實喺我即係譬如我哋接觸咁多運動總會啦，譬如足球啊、rugby 啊，佢好多其實咧佢 update， 即係你知道而家大家都係攞住個 Facebook 啊、Twitter 啊，或者即係可能微博嗰啲，佢譬如話足球咁樣。佢好多都係會即刻有個即時賽果啦，佢亦都有人即刻影啲相擺上網啊。籃球呢都會有啲咁嘅嘢，但係籃球呢，譬如有時去到就算大比賽，我哋點樣可以知道最新戰果呢？假如冇 live 播嘅比賽呢，我哋係靠呢好好嘅香港籃球隊嗰個領隊呢，跟住佢就擺喺 Facebook 度呢，每一節就影張相，跟住我哋睇到哦，知道嗰個比數，佢又會報下戰果啊，跟住我哋問下佢嘢。即係假如你仲係靠佢自己咁樣去做呢，而唔係官方去幫佢做咧，其實嗰樣嘢就真係好可悲。 所以我都唔知點算好。老實講，我講個故仔你聽。我朋友啦， 一火熱血丹心咧，其實咧就為本地籃球咧諗住做嘢。哦，佢話我籃球技術可能做唔到一個球員咁樣，咁佢諗住咧去考球證，咁樣佢就專登咧就放告幾日假嚇，專登去上籃球班。咁咧籃球班即係唔係嗰個球證班，咁咧就上完幾日球證班，原來佢有第二個階段咧，其實就要做實習嘅。咁我唔知道用乜嘢嘅 standard 咧。佢係將西咗走，因為唔會考試，即係我覺得有啲佢譬如讀完第一階段，咁其實有啲測驗啊，或者點樣嘅，咁冇嘢俾你話俾你聽，哦，你究竟做成點，或者點解你入唔到去，即係同香港 TV 嘅死法一樣話俾你聽，就話總之你我就係知，即係我聽翻，因為我知道嘅，即係我有啲朋友喺裏面做就喂，佢打數都留翻俾可能識嘅，或者留翻俾可能係而本身已經喺嗰個籃圈做嘅嘢做嘅人啊，咁留翻俾佢先。咁啊變咗即係佢嗰個熱血啊、熱誠啊，老實講，即係俾你一桶水啊倒咗佢啊，老實講係。咁我覺得即係佢哋係需要，我相信為香港籃壇肯付出嘅人咧，其實係應該即係多過我哋見到嘅人嘅。就好似我哋嘅節目，老實講，我再講一次，我哋啲義工嚟噶嘛？點解我肯做呢啲節目？真係因為即係有個熱血喺度， 你話冇熱誠嘅咁樣，我調翻轉頭問啦。咁樣譬如話咁好似我咁樣啦，舉我為例啦。咁有陣時候每一集嘅藍天雪地嘅幕後錄完音 cut 聲 key 嘢嘅時候，我係去到成兩點幾先翻到屋企嘅，係凌晨兩點鐘先翻到屋企。喂，我冇錢收㗎喎，大佬，點解我都要咁樣做呢？其實係為咗推動籃球，所以先至要咁做啫嘛，係咯，就係咁簡單。 所以我就希望佢真係佢之後，唉，望佢做好啲啦。我話如果你有位俾我入去做，我都申請入去做，睇下有啲咩可以幫到手㗎。其實 即係好，即係聽到呢啲，譬如話唔知因為乜嘢嘅原因而咁樣一盆冷水淋落去咧，其實係好泄氣咯。即係無論係發生喺唔係喺我身上，我聽到咧都唔開心咯。呢一樣嘢個感覺就係咁簡單。 好啊，咁我或者我試下喂，將眼光拉遠啲，拉開少少啊。同區。唔好講大陸啦，因為大陸老實講真係即係財力勁啊， 無限資源、 無限資源 十幾億去揀出嚟，雖然中國都係打得唔好， 即係做啲團隊嘅嘢都係 輸俾台灣， 因為永個輸嗰場啊專登嘅啫，佢哋專登輸搞走個教練啫，但係就台灣係打得好嘅。 我就想講下，喂，不如放眼台灣啦。點解即係台灣呢幾年嘅籃球，我睇住佢，即係唔好話，唉，唔好話睇住，即係知道啦，感受到佢哋。從啲報道啊，同埋佢打出嚟嘅成績，係見到佢哋係提升咗好多噶。咁同埋佢哋呢幾年其實有時都有過嚟香港，譬如打表演啊咁樣啊，台啤嗰啲咧。你見到佢哋喂，其實佢哋嗰個水準咧係一定比香港即係有少少距離啦。我唔敢講好多，但係即係佢好似係高一班嘅。 高一班，台灣應該亞洲，即係假如你唔計西亞、東亞，我哋嚟講，我諗佢一定係 top four 㗎啦。 top four。 咁香港就即係我諗難啲啦，而家就。 台灣嘅籃球發展真係我以我所知啦，佢哋好啊好在，因為有個佢哋嘅聯賽真係會係佢有 SBL 有 HBL 嘅，咁係一路打上去啦。咁同埋咧，佢哋係有轉播嘅喎，電視有轉播。 有轉播 嚇，咁如果有轉播，其實代表咩咧？即係有收入嚇，個收入會好啲嘅。咁同埋佢哋都有贊助商啦嚇，變咗佢哋我聽到咧，其實佢哋我見到有啲專訪訪問佢哋本地嘅籃球員啦，其實佢哋係會望去 NBA 嘅。嚇，每月望去 NBA， 咁當然啦，而家亦都見到有啲球員係可以去 CBA 啊咁樣啦。咁但係相對地，香港好似呢即係而家香港有我知阿婷啦，阿羅以婷其實有打 CBA 啦。但係講緊其實可能一千零一個，同埋我覺得阿婷係比較即係特別嘅。我對佢嘅 background 唔係好熟悉，我有睇佢打波，但係即係當然佢有佢自己嘅天賦能力。但係你話去到 CBA 可唔可以打到香港咁？其實當然兩回事啦。因為你學你話齋，佢 key 波個六尺三，你而家可能係一米七咁樣，係可能五尺十十一，即係可能本來都 standard 嘅，但係你去到嗰個世界，其實係另一個舞台嚟噶嘛。咁喺香港，我覺得點樣先即係可以喂好似台灣咁可以做到 要踏出咗衝出香港啦。同埋我覺得以你接觸咁多球員啦，其實佢哋嘅心啊，嗰個核，其實有冇真諗過喂喺香港作為一籃球員，其實可以去到邊度咧？ 其實香港咧就唔即係唔好睇小自己睇，即係睇得咁差。即係譬如你話潘志豪當年新浪斯佢打 CBA 啦，咁呂楚威啊，即係甚至你蔡方裕、翁金華嗰陣時都去過台灣嗰邊打波，即係揾食。其實香港你話最 top 嗰班嘅實力咧，要出去打 CBA 或者去外國揾食咧係有可能嘅。但係你話要牽即係要去到講 NBA 嗰個地步咧，你就首先要即係褪翻後少少，就係諗下你要去美國讀書。在那邊讀大學，因為人家有個完整的系統看了你那幾年在大學裡面的表現，你才有機會可以上到那個舞台。嗯，其實香港現在譬如有徐遠成啦，他在那邊讀書，他之前我有即係咁啱喺修頓同佢打過波，跟住到咗佢啱啱之前咧，佢翻嚟睇佢打 Red Bull 嗰個 One on One 個比賽，成，個人大隻咗，喺美國嗰年打過波，即係個人係唔同咗。咁變咗 我印象我都見到佢一兩次，佢原先係好瘦削嗰啲， 瘦削嘅， 好高大，好瘦削噶嘛， 六尺三到啦。咁佢本身即係你會睇到就係佢假如要打更高級，一定係打一二號位嘅，即係冇可能打到三號位。 係啊係啊。 咁變咗佢即係對抗性強咗，個技術好咗，防守好咗，咁呢啲就會有機會上到去啦，咁當然好得助於就係佢基本功好好啦，因為佢媽咪即係好細個，每朝可能六點就一定要佢去維園打十幾年，咁佢每朝咁樣練波，所以佢變咗個水平好高，咁基本功好好，呢啲唔係咁容易追到。但係你話，假如香港要追到外國嗰，那個即係唔好講外國啊， 台 灣嗰個水平 啦， 我諗最緊要就係一樣嘢咯，即係譬如台灣最近，假如有留意陳信安，佢因為個西流哥真係好唔翻啦，咁佢決定要 retire。咁但係咧，佢第一時間咧，個球隊嗰間公司咧就俾佢揀，一係做教練，一係就入間公司度做嘢。咁佢結果咧就揀喺間公司度做嘢。其實台灣嗰個體系就好似日本咁嘅，即係間公司咧就會包埋你，即係你做完之後咧，佢會當你一個全職員工咁，繼續俾份糧你。咁變咗運動員其實最緊要係咩咧？就係冇後顧之憂，因為打波打咁多年，其實你乜都唔識噶嘛。假如你要佢再出去揾嗰份工咧，基本上係揾唔到。香港好大部分嘅籃球員做咩咧？做消防。一系做警察，你聽好多都係咁，一系教書，因為第一時間比較好，工作穩定；第二就係佢哋可以真係兼顧到打波，尤其是消防員，因為假期比較多啦。我見到好多而家佢哋入面譬如阿胡國峰啊、阿肥晴啊嗰啲，全部喺曬入面打波，咁佢 keep 到咯，兼且仲可以平時打老波添。 但係我感覺係佢哋即係點講咧？即係佢我知佢轉咗做消防之後，我感覺上佢哋好似。打波嘅時候係冇以前咁勁， 冇辦法，因為真係太辛苦。始終你有份正職， 有份正職就真係 消防員，亦都係好高體力要求嘅工作嚟嘅。咁但係你要即係要揀咯，你有幾多個真係可以好似阿挺咁犀利，亦都咁好彩，可以做一個全職嘅籃球員？假如你做唔到，你就要諗下鋪一條後路俾自己。香港太殘忍啦， 因為我覺得譬如阿峰、阿胡國峰、阿肥青。我先前喺我好中意佢兩個打波，即係阿峰嗰啲，哇起手三分咧，香港 Ray Allen 啦，真係我覺得佢係比較肥情。其實即係佢打大前鋒或者 center 位，喂佢好全面嘅嗰陣時係嚇佢甚至乎三分都有。我嗰陣時好覺得哇真係勁喎咁樣，但係即係會覺得佢哋真係好香港嘅運動員就有呢種即係可能要面對翻實際嘅情況。一打份工，老實當你唔係去全職打，又或者就算你有好有心打咧，你根本有心無力嗰樣嘢係一定會一見到嘅出到嚟嘅。 你水平係一定去唔到啦，即係你本身有時可能你練波，跟住你翻咗成日工走去練波，你個人好攰散曬。比賽嗰陣時都有呢個問題，甚至你有時譬如香港隊你想集訓。要集宿一個禮拜咁，大家都要翻工，邊有可能做到？出去比賽要請假，有幾多個公司個老細肯即係咁好咁通融俾你做呢樣嘢？ 變咗，我覺得，唉，香港睇嗰、那個即係比如講籃球咧，即係好似大家我好似對我哋咁啊，就係、是、讀書或者啱啱啊，即係做嘢冇耐咧，就真係仲有把勁去打波啊成。咁整整下咧，其實即係我見到即係呢班本地嘅球員咧。就除咗個佢哋教波，即係我做消防之外，好似真係冇乜出路，或者唔可以將籃球作為一個終身嘅事業 咁但係即係喺其他地方，唔好話台灣，即係以我接觸到，譬如菲律賓咧，其實呢幾年嘅水準咧係提高咗好多。今年譬如FIBA 嘅世界賽啦，佢攞第二嘅，咁其實佢哋嘅水準都不斷提高，除咗佢哋有一個，亦都係有個 lead。有一個即係好喺當地好受歡迎嘅 PBA 啦，咁其實佢同台灣一樣，其實有次一級嘅其他 league 打嘅，咁同埋我聽到佢後生嗰班球員啦，或者未出嚟做職業球員咧，其實喺其他譬如有啲三打三嘅比賽咧，係攞到冠軍喺世界嘅舞台度都攞到冠軍。其實見到亞洲譬如嗰個平台，如果唔好去，我又拉遠啲，唔好香港、中國，其實已經不即繼姚明之後啦，開始你冇得叫老屈啊，你屈七尺幾屈住喺度打，已經係好似個水準已經俾人，我唔敢講係咪已經冚過，但係其實咧就一定拉得好近。 假如有睇即係睇下多啲即係東亞嗰啲波咧，其實韓國佢上緊嚟咧係好犀利，有幾個即係六尺三四嗰啲二三號位好犀利，即係睇我之前睇東亞錦標賽啊嗰啲睇到佢直播，佢同台灣一樣，即係對波，因為佢個傳統好好，即係韓國傳統就係射波好準，係 啊， 佢練波嘅程度係好犀利，體力好好，咁呢個係一個優勢啦。咁再加上而家西亞咧，始終即係西亞，譬如伊朗咁有哈薩特。唔係哈達迪咁樣啦，咁另外仲有最大嗰個問題就係話咧，西亞買好多人翻嚟，譬如台灣咧，你講台灣進步咗，佢亦都吸納咗個外援，即係揾咗阿戴維斯翻嚟嘅中間，可以幫手防守啊、搶籃板啊，針對呢個問題。咁其實你話香港有冇優勢咧？香港其實優勢可能就係呢樣嘢，譬如可以一啲。加拿大翻嚟啊，美國翻嚟啊，中間好多呢啲，假如揾一個半個去幫手，會唔會好啲咧？香港隊其實咧有咁嘅例子，足球嗰啲都會有啲咁嘅。 而家好似多咗呢啲咁嘅嘢，尤其是喺永倫啦、 啊，多咗。 今年好似佢多咗個 加拿 大國手，嚇係咪叫 Tyson 啊？咪叫我唔記得咗咩？但係佢啱啱喺有個三人籃球賽， 絕波個全場噶啦，而家變咗打全場。 嗰個全場嘅比賽咁。喂，聽講佢好犀利， 犀利 啊！ 我就期望嚟緊佢即係譬如打之後喺永倫嘅比賽咧，我就會走去睇下嘅。 可以睇下，因為南華本身咧，佢嚟緊個 Levin 即係余李陽咧，佢上年就因為男總唔符合資格打唔到，今年佢應該會打，即係兩個加拿大嘅呢啲咁嘅水平咧，可以即係幫到對香港係高咗，兼且假如真係有機會納到佢哋入去，其實香港多一兩個呢啲咧，針對香港始終最大個問題就係高度不足。即係你擺出去可能最高而家即係2.08米度啦，即係你冇咗宋方個年代，宋方係即係 宋方真係仲係一個哇喺亞洲嚟講嗰個高度都真係叫高佬啊嘛。 而家劉棟梁企到出去6.8米度啦，咁佢然後你再落差去到6.56米，即係譬如蔡龍德嗰啲，佢擺到落去咧出到去蝕底嘅。 蝕底。 假如你真係揾到個硬淨喺中間頂到波，其實香港喺後衞啊、射波啊嗰啲其實好多 OK 嘅。 而家 打得幾好。 而家個身體質素咧，會唔會話比外邊嗰啲人咧單薄啲咧？仲係？ 我自己就唔係好覺，即係譬如頭先。提過 Wilson 提過即係阿賈嗰啲咧，其實好大隻啊！佢哋出隊打波，你見到佢打啲亞洲比賽，佢都對抗到，但係得一個半個唔夠打咯。即係人哋出到全部普遍都係內線係講緊6.9米、6.10米、7.0米，咁你變咗你得一個6.89米打得好辛苦佢哋。即係咁，你要諗下就係話香港咧一定係唔夠高佬㗎啦。即係因為你香港人你。即係你平時行出街，你都知道最高有幾多啦。6.56米已經叫好高，咁你揾一兩個真係外援頂到嘅翻嚟，你成扎嗰啲加射死佢，即係要諗下戰術咯。啲氣要好啲，好似韓國咁不斷跑上跑落啊，打多啲全場即係人盯人啊，送 press 啊，咁咪可以好啲。 但係韓國嗰個都係一個即係職業聯賽嚟啊嘛。 係。可以咁講， 但我當然唔知嗰啲即係我嗰啲球員係咪真係叫全職嘅籃 球員。佢同日本都係咁樣啦，即係總之佢間公司去養住嗰啲。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因為佢哋本身個政策就係話佢哋可能有啲稅務嘅優惠啊，中間咁嘅嘢。所以假如你香港其實你要行好簡單，你嗰啲大企業一年揾咁多錢，佢中間可能搞少少體育有關，譬如有啲優惠嘅。 咁即係好似起發水樓咁啫嘛。你有啲咁嘅發水樓係有啲咁嘅面積可以俾你 share 嘅，咁佢自然就會做㗎啦。 哦，呢個係一個即係其實好容易做到，又真係對個體壇非常幫助到嘅一樣嘢咯。有啲球員你話喂唔係喎，已經有定個後路嘅，後路走嘅，佢真係可以瞓身落去喺佢最即係運動員最黃金嘅時代嘅時候可以瞓身落去。 當然啦，好似即係你話退休嘅時候，你話佢哋驚唔驚咧？喂，個個都驚嘅喎，因為其實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即係無論係籃球又好，足球又好，其實個生命其實係好短暫。咁究竟有冇一個即係商業機構可以譬如話支持到佢，可以有一筆退休金啊，或者？佢一完咗之後咧，就俾一筆錢去可以做啲小生意啊，咁樣都係一種門路咯。但係 Ida 真係見唔到任何嘅嘢走咗出嚟咯，真係。 同埋而家即係譬如香港啦，點解嚟嚟去去得兩隊波啦，或者係決賽？ 兩隊半啦，飛鷹都 OK 嘅。 嗯，但係咧，即係我哋傳統啦，呢兩隊老實講，如果飛鷹係真係靠。班後生仔啦， 佢哋真係由細打到大啦，兄弟波咁樣夾啦。 係啊，但如果你話講即係嗰、那個叫做投資，老實講得呢兩隊波，即係永倫同埋呢個南華咧，嗰、那個叫做真係叫肯投放。我哋話齋啊，譬如呢、這個佢哋即係點講啊？人工其實就已經冇得比啊！呢兩隊同埋其餘嘅球隊，即係可以話完全冇得比嘅。咁嗱，呢啲錢喺邊度嚟咧？其實真係好靠佢哋背後。呢兩隊波嘅老細，即係佢哋對嗱呢啲嘢真係，除咗我哋呢啲係純粹係口噏同埋即係時間、身體力行俾付出啦。咁佢哋呢兩個老細係真係除咗佢哋每場波喂真係去睇足啊，佢哋真係會好投入嘅。仲要掉錢出嚟喎， 仲要落手落腳去搞添。 係啊，呢個我唔敢講係咪好啦，但係即係佢哋係好熱情，我唔知因為呢個熱情過度。但係即係佢係呢兩隊波嚇，呢兩個老細啊，真係先肯掉啲嚇，好熱血嘅，咁樣先令到我先維持到呢、這個喂，其實唔單止籃球壇，足球都係一樣啫嘛。你唔係話有啲有錢嘅老細肯掉呢筆錢出嚟個。難聽啲喂，過自己人又好，或者佢真係對呢樣運動嘅話係一個熱誠又好，唔係靠佢哋咧，其實隨時嗰、那個籃壇又好，足壇又好，其實係一潭死水嘅咯喎，即係我覺得係好危險的一件事。老實講，喂，佢哋本身係生意人嚇、啊，喂呢啲講唔定啊，大佬喂，我呢幾年有真係一帆風順，有錢賺嘅，咁啊梗係我可以掉多啲出嚟啦。咁生意就還生意，你睇得到。其實香港你係我真係睇唔到佢哋有幾多回報翻嚟啊！如果實質用錢計啊，即係除咗兩隊波都會有牌子贊助啦。咁我相信嗰度咧講緊嗰個數目係唔足以去 cover 到去俾球員或者所有 expenses 啊。咁亦都我識嘅朋友就係、是、譬如佢哋嘅老細其實真係好對於籃球嚟講啦即係嗰個熱情咧係喂你贏波。哇！佢哋真係好肯抌錢出嚟俾你哋去慶祝或者係獎勵班球員嘅。咁呢樣嘢當然我聽到，喂、哎，真係開心，仲有香港有人係咁樣啦。但係老實講，佢過多兩年或者為佢所有個經濟環境或者唔同嘅時候冇人搞，咁嗰個球壇會點樣 呢？所以呢個真係要即係譬如政府啦，或者係好多或者你個環境開放啲，即係會唔會吸納先可以吸納多啲資金呢？即係佢都要即係諗下，就係話譬如籃總，譬如即係我最簡單諗就係話，佢籃總個網頁梗係做得好靚嘅，中間有好多 banner 位可以賣錢嘅，咁變咗啲人會覺得哇，我 sponsor 隊波擺喺呢度，即係有宣傳價值嘅，或者個球場做得好啲，每次有一萬幾千人入嚟睇，然後你個球場有唔同嘅廣告牌賣到，即係你就會有。香港足球咧，佢就有咁嘅硬件，但系就冇咁嘅观众。咁篮球咧，冇咁嘅观众，亦都冇咁嘅硬件啊，更加死，更加死多几次。 仲有咧，其实可以揾下，譬如话嗰啲 Nike 啊、Adidas 啊、嗰啲赞助商咧，帮手去推动下咯。因为其实如果譬如话 有推噶啦，但系问题系 即系个力度，亦都系要其他人去配合啦，咁样。所以就大力啲，咁樣都或者會好啲。 有時啊，即係佢哋都推唔到咁多，因為受嘅掣肘比較多。因為都其實香港大部分嘅運動屬會咧都比較封閉嘅，即係我了解嘅部分都唔多。咁總之就係我哋睇到就係話有好多嘢可以改善啦。尤其是喺而家即係呢個咁 咁先進嘅年代，假如你連最簡單有啲資訊都唔俾人哋睇咧，咁你好難去跟到嗰個。 即係就算就想係你哋即係叫做可能做呢行或者對籃球即係仲咁有熱誠嘅人，即係哇會跟埋喂香港隊出去，或者係有啲咩比賽想了解埋啊。如果你連呢啲即係嘅資訊都唔擺上去，我真係唔 即 你仲想有其他幾多人會想去知呢啲資料呢？ 有時 即係四個字啦，閉門造車咯， 三個字啦，閉門造車咯，三個字， 三個字， 即係我即係呢個話題，其實我真係好想去講多啲有關香港籃壇嘅嘢，但係即係每次講咧，同大家傾咧都係 有啲怨氣。 真係啊，有啲唔高興，有啲唔開心嘅啫。因為我 但係不吐不快， 只係咁講，我就話我其實真係靠唯有靠我即係唔好話咩啦。我哋個力量好細，但係真係希望係每人出多啲力，係希望推廣。其實喺後生仔嗰個層面咧，呢樣嘢係一啲都即係點講啊，係一個大潮流嚟嘅，基本上。打籃球這個運動呢是一個好受歡迎的運動啦，亦都即係其實好型嘅呢個運動，又多女仔睇，又其實係玩嘅人數唔會比足球少，亦都更加因為如果喺香港其實有時我唔知啊，設備上咧，其實咧我有朋友喺外國過嚟啦，都話哇香港點解咁多街場嘅咧？其實呢樣嘢係。唯一樣嘢做得好好嘅， 香港好多街場， 係啊，媲美美國㗎，係媲美美國。 係啊，街場多就等我哋真係可以多啲打到波嚇。但係喂，你俾咗呢樣嘢，其實只係最初第一步啊。你有地方有設施，就會俾我哋啊對呢樣嘢容易接觸到有興趣。但係跟住下一步點咧，就冇咗啦，係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好奇怪。 即係香港係好注重普及運動。即係大家與民同樂，好多個場俾你玩，但你想去做到精英咧，香港嗰條路就好細、好窄、好難行。 佢俾咗大平台放好多人，跟住即係嗰道門咧就閂到好細啊。 錯係佢俾咗一笪地方你，唔係平台啊，係地方嚟嘅啫。跟住你自由發揮， 自生自滅。 係啦，自生自滅。我 pick 唔 pick up 你做港隊啊嗰啲嘢咧就我話事，我中意俾邊個就邊個，仲要名額有限，送完即止。 其實咧，你點樣可以睇到呢個趨勢咧？假如有留意籃球咧，你睇到而家坊間好多籃球聯賽，其實好多人好想有個咁嘅途徑，佢唔係想打 NBA， 唔係想打甲一，佢想有啲有系統訓練，開心下，滿足下，即係大家可能讀書嗰陣時候，哇未必入到校隊或者過嚟讀書，而家到咗自己有啲時間啦，咁啊做下呢啲咁嘅嘢，即係其實 呢幾年其實多咗一啲。私人自己搞的籃球訓練 好多、 啊、我見到是多了的， 所以香港其實 我自己覺得呢，整體的人打籃球的水平是高了、即是你見到有時候有些阿叔你看下去，哇原來他都打得很有板有眼，因為他們真的 keep 住有打波，有跟隊、啊、有訓練有比賽，但是香港有沒有利用這些這麼好的資源去再找多些人出來打波呢？其實是差一點、 這個的而且確是我說坊間我自己聽啊，或者朋友都係好多係佢哋有揾人操自己隊波啦、練波啦，有好多機構係即係會幫即係成隊球隊訓練，甚至乎咧有啲我見到有一啲新嘅公司咧，佢哋提供器材嚇、即係差唔多佢會一啲好 professional， 你見到 NBA 球員嗰啲哇揾條帶拉住你，揾孭住啲車胎啊咁啊，佢一練習咧，佢有提供啲譬如有啲叫彈跳鞋啊，俾即係練入樽啊嗰啲咧。都有嘅，咁我見到其實哇，其實喺坊間佢有呢門生意做，就因為有人打，而呢個運動係非常之受，即係咁家長啊或者小朋友歡迎嘅，先有呢個門路啊，先有啲生意走出嚟，而越做越多越多間啦、啊。咁又奇怪就係點解啊坊間有咁多籃球場，我哋成日咧要跟隊跟鬼咁耐嘅，因為多人打，又有咁多訓練嘅機構或者團體走出嚟，又因為有人肯俾錢去學添，仲要係，但係點解去到即係俾咗咁多平台我哋啊咁啊成啊，都係住我哋自己出錢做啲搞，跟住佢唔去，即係其實佢踢多一腳咧，就已經係我相信係好好噶啦，已經 係踢多一腳咯， 踢你， 踢落我一腳腳， 唔踢埋你一邊咯，唔好嚇阻住曬咁樣咯。 總之其實好多方法可以做嘅，即係譬如你 social media 做多啲啦，或者其實而家咧坊間好多明星籃球隊，即係我睇到即係譬如可能係橫州啊、Hero 啊呢啲咁樣，其實呢個都係一個 impact 嚟嘅。有啲唔識打波、唔識睇波嘅人都會因為佢哋入場去睇，咁其實呢樣嘢可唔可以擺入去夾一即係某一啲比賽入邊？佢有試過㗎。佢擺埋橫州嗰啲入去打頭場，結果咧令到嗰幾千個位 就慘啦！我就想話，大佬 真係睇完文樂嗰啲嘅啫嘛。 飛下飛師霸咗，我後面場波睇唔到喎，真 係 跌死啊！ 你連波都睇唔到，即係就係話呢樣嘢其實係好好嘅，好多好嘅工具喺度。究竟點樣用咧？咁佢哋開頭諗原意就係話，哇，更加多人睇呢場波。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得個二千個位，根本就唔需要揾佢哋都會爆嘅。咁你揾佢哋咪好心做壞事？ 係咯，你揾得你揾得即係佢哋咧，就應該起碼係啲小醫館啊要。 係啦，即係你一萬個位就差唔多啦。 係咯，你其實唔好提嗰次，我真係激死或者俾佢哋，我就咁樣會入唔到場睇場波。 好犀利㗎，真係我試過即係睇佢哋打波咧，即係你就算打啲普通嗰啲工商杯啊、民康杯啊，佢哋都有一百幾十個 fans 一定會嚟。即係我哋就係諗下話，其實香港有咁多資源，台灣咧用好多呢啲嘢，譬如你講台啤咁樣啦，佢揾黑人去包裝，拍紀錄片，跟住出嚟所有資料擺上網，跟住你覺得哇呢件事好型， 好 熱血，好似九把刀嗰啲戲咁樣拍到咁樣。咁你究竟香港有冇人可以做到？大班人做到啦，你肯抌個波出嚟，大班人幫你拍紀錄片啦。 而家就係我想從呢個我哋藍天雪地開始搞呢樣嘢，我哋搞個香港藍壇血淚史嘅一個特輯出嚟先。 其實你睇翻譬如話好似橫州咁樣，其實佢哋有一班女 fans， 其實係好多人都好羨慕嘅，因為佢哋其實當中有啲譬如話周柏豪啊、余文樂啊嗰啲，喂佢哋有一定嘅 fans， 靚仔啊嘛，同埋 叫助力， 同埋佢哋嗰啲波真係算係即係好勁下噶啦，咁樣即係有啲一定嘅實力，所以咪變成有班 fans 去追咯，咁樣你就一定有叫助力啦。如果譬如話每一個靚仔嘅明星都加入去其他嗰啲弱隊啊裏邊，都可以做得起嘅。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不過呢個係偏啲嘅方法啦。 其實籃球啦，其實好多靚仔打嘅。其實即係 唔係講你啊嘛？ 我唔係，以前係啊，我有講。只不過我想話，即係其實由 marketing 開始做咯，係咯。 一定 只不過香港係搞運動，即、就、係、是、最 top 搞運動嗰啲就就本身嗰啲就唔係真係搞運動嘅。喺樓下嗰啲咧，真係想搞運動嗰啲又覺得，哎呀，你哋都唔識搞運動嘅，所以我又唔入去搞運動。咁變咗其實真係係一個即係將嗰樣嘢撕裂啊，將樣嘢拉開曬。冇啊，咁我睇下我哋嘅能力又做得幾多得幾多，又希望啊可以即係有關方面可以即係吸收多啲經驗，同埋多啲即係俾大家發表意見，聽多啲意見啦。咁我好相信其實佢而家一定係可以將即係而家嘅 scale 咧 double 甚至 triple 都唔止嘅，我覺得係咯。咁所以希望嚇、我哋日後嘅發展係會好啲。 你嘅希望咧都唔好過高啊！即係現時呢個政府嘅制度，即係康文署啊等等嗰啲咁嘅工作態度，嗰種工作嘅熱誠，即係你唔好抱咁高嘅期望，即係失望嘅越大咯，搞到自己。 我覺得即係佢哋有佢哋嘅情有可原咯，即係你唔應該揾呢班人去管呢一班精英，亦都唔應該揾佢哋去 promote 啲運動員，真係要搞 sports marketing 或者要做。 因為你知 道 外國其實即係呢一科其實有專門嘢嚟嘅， 絕對。 你見美國其實你見佢任何運動都搞得咁成功， 絕對係。 有嗰陣時足球係零，佢都可以搞到有聲有色嘅嚇。咁、你見到其實呢一樣嘢其實唔單止即係生意，又或者係一個普通嘅運動，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工業嚟咯。 其實全世界都係咁啊！一開頭搞一定係揾啲退休啊老嘅球星嚟打響咗個名，跟住然後慢慢有人上去，咁啊自然做到㗎啦。咁香港做唔做到呢？香港即係五光十色，有蘭桂坊，有咁多呢啲嘢玩，你要啲球星嚟打一頭半個月一定得，冇問題。但係點樣可以包裝到呢嚿嘢呢？有冇人肯抌錢宣傳點樣呢？有嘅，但係你要即係佢確實佢計到個 return 有回報咁啊 OK 咯。 我希望真係我哋第日 盡半分綿力啦，睇下幫唔幫到手啦，做呢樣嘢。 哦，希望啦，希望啦，希望。如果係嘅話，真係 靠你哋啊！真係地球靠你哋啊！ 地球靠我哋。 我老實講，即係我哋做咗幾多次，不過我都好多謝今日嗱阿斌你嚟咗呢度，講咗好多嘢我哋聽。即係每次其實我都係即係都唔係人情卡老手，我同阿斌其實之前係唔識嘅，我係膽粗粗，即係希望用我呢顆熱誠。是一個對籃球的熱誠，係啊， 感動咗我，所以唔使跪求，唔使跪。 係幫手或者去即係為籃球做翻啲嘢嘅。咁我真係好多謝你今日嚟到呢度受我哋直接就我哋嘅採訪訪問。咁希望第日有機會咧，即係再上嚟同我哋傾下偈，或者我唔知道喺邊度，我哋再我相信我哋嘅呢個藍天雪地嘅發展咧，唔單止係咁細嘅個局限，同香港嘅籃壇一樣嘅。我哋係會將佢咧，即係希望發展成為一個更大嘅平台，更多人。我哋誇張啲，咁起碼衝出呢個 studio 先啦，係啊，咁樣啦。 俾藍總嗰啲聽到先。 我真係唔知道。 希望 到時睇下點樣啦。 希望。 OK， 咁再多謝你今日嚟到我哋接受我哋嘅訪問，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多啲上嚟。 OK， 咁今集嘅時間就到，咁我哋咧下一次我哋睇下又請個咩有份量嘅嘉賓同大家分享下啦。OK， 拜拜。 拜拜。The way we play the game is such a pretty sight。Oh, what fun it is to play 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 Wilson， 祝大家圣诞快乐，同埋各位波友就算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都 keep 住手感一样咁 hot。